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出现阵雨，请注意防范。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水平，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7到2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生活艰难，压力大，我们要怎样排解自己？工作难找，业绩少，我们要怎样提升自己？减肥困难，身体弱，我们要怎样保养自己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写给想哭的你》。在这本书当中，围绕着当代成年人共有的话题，人生的奋斗与奋斗中的烦恼来展开，用温柔的文字带给都市当中拼搏的年轻人一个心灵的休息所。本期节目嘉宾赵海燕女士，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要好好珍视自己呢？写给想哭的你，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本新书啊，也写一写都市年轻人的心事。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写给想哭的你。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就在直播机房，他是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赵海燕。你好海燕。 你好刘莎，大家中午好，不好意思啊，我是海燕。 海燕今天来的路上啊，其实你就有烦恼了是吧？堵车。 对，很烦恼 是吧？其实是叫做一大早起来，结果赶了个晚集。哎，说到了啊，现在我们的生活当然是越过越好了，但是你说谁在生活当中说我天天都特顺特高兴，我没有一点烦恼，那不可能。 对，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小麻烦呢，小心事啊。 而且其实海燕，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烦恼和心事啊，可能放在自己身上是心事是烦恼，放在别人身上有的时候会觉得诶，这是你值得羡慕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啊，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上班离家太远了，我每天呢就得堵车，然后呢来来回回的倒腾， 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说我们家到在单位这附近住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一天24小时都在上班，说我特别想离得远一点，这样有工作圈， 对对对， 然后有生活圈， 有生活圈分离开， 对对对对，说我现在感觉我天天都在工作。那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今年我都150斤了，我要减肥可是这个誓言都已经说了啊，3-5年了，永远都是是体重创历史新高。但也有的朋友特别瘦弱，就说哎呀，我这才80-90斤， 对，还容易贫血呢 我觉得好似说的就是直播机房里的咱俩，比如说像你就已经瘦得要贫血了，比如我就是那个减肥好多年都没有成功的人， 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吧。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年轻人，我们可能因为阅历的原因嘛，并不能够看透，比如胖有胖的好，瘦有瘦的好，家境有家境的好，家园有家园的好，所以会有很多的烦恼。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写给想哭的你》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些烦恼。 对，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呢，是日本著名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的最新作品《写给想哭的你》。那这个听名字是不是很有感觉呢？大家就一听书名就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了，就是人嘛，总会有那些比较烦恼的时候，也有想哭的时候。那这本书呢，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释放自己的一本书 啊。夜深人静的时候释放自己，比如白天妈妈做了一盘特别好吃的菜，结果你跟哥哥都想吃，哥哥他比你块大吃的多 哥哥比较吃得快 对，吃得有多有快，所以深夜里你就想哭。当然我们这是开玩笑了啊，就像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烦恼，可能呢你跟另外一个人去述说啊，他不能够， 他不一定能理解， 对，但是打开这样的一本书，可能你就能够找到啊，原来书里有好多的文字就是写给想哭的你的。 对，书里面的很多文字呢，其实是松浦弥太郎他自己的一些烦恼，也包括了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在网站后台上呢不停的有读者写信给他说啊，我今天有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所以他后来就开始给读者回信，然后慢慢就汇集成了这样一本书。所以其实书里面写到的很多烦恼呢，是我们可能是比较偏日常的，也不是说什么大是大非，更多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亲人呐、跟爱侣啊，或者是哪怕是跟孩子啊的一些小摩擦，或者是在自我成长道路当中的一些迷思吧。 说到这儿啊，一定要跟海燕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当中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本书的内容的原则啊，到底都写了哪些的内容呢？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也方便手里没有这本书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这样，我先来讲一讲这本书的作者吧。然后作者呢，我刚才也一直说他是日本生活美学家。那其实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什么叫生活美学家呢？其实简单来讲，可能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是一个特别用力去生活的人，也是一个同时用力去工作的人。那如何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寻找一个平衡，这就是一种美学的概念， 就是一天工作一天不工作 或者是上午工作下午不工作， 你看这够平衡吧， 对， 50%。 他其实写的是生活当中的我们日常当中面临的很多烦恼。其实他在序言里面也写到说经常就会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各种能力是越来越强大的，我们能有越来越有能力去应付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说如何工作得更好，或者说如何升职加薪。但其实反过来呢，有越来越强大的能力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感受到内心当中的一些迷思或者是苦恼，就可能很多时候每当夜深人静睡在床上躺在床上，但是辗转反侧，就是哎呀，我之前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然后今天过得哪个地方做得不是特别好，不是很完满。 哎呀，甚至还有朋友说，我今天这个事儿，或者我遇见那个人怎么这么恶心啊？ 对，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办？然后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包括比如说是升职的问题呀、跳槽的问题呀，或者是说我可能是创业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小问题，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办？他是用一个比较温柔的语言，然后讲述了他的一个人生经历来，怎么说呢？想让我们跟他有一种共鸣感吧，希望用他的经历来缓解我们的一些麻烦事儿。 哎，我们刚才呀，通过介绍了作者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呢，告诉大家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都写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过呀，很多朋友听过了海燕你前面的介绍，大家会说到，这样的书和我们 以前很多朋友都读的那种啊心灵鸡汤书啊，其实很类似。说这时候又是一本鸡汤书吗？嗯、 它不是一本鸡汤书，它是一本怎么说呢？最不像鸡汤的一本励志书吧，因为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你讲道理，然后它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很多很多小例子，而且语言特别特别朴素。它就讲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嗯、那这个事情让我有什么感悟，然后从而获得说啊，那我以后不能这么办。就最简单的就是他说他有一次写到在里面写到说，嗯，他是一个特别不会说不的人，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变成了一个转换，就是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心塞的一件事情，是他朋友帮别的人做了一件事情，但是是费力不讨好，后来就反过来被诬陷说他做的不对。然后呢，是他就是本身松浦这个人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所以他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吧，也看到了自己朋友的苦恼，但是也同时看到了对方就是诬陷他朋友的人的一个心理落差，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避免的，并不能因为人情啊或者说朋友啊，我们就可以盲目的去说可以，去说是，去帮助他。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他是用他的人生经历来讲，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特别有共鸣感。 哎，到底这本书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前面呢赵海燕说到了，其实作者在序言当中也有了，应该叫前言当中也有了一点点的介绍，因为这前言呢有点长，所以我就截取当中的一小部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松浦弥太郎，现在我们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而且也比较成功的这样的职场人士了。那么他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分享。随着年岁增长，不眠之夜，想哭的夜晚越来越多，这是我的感受。在不眠之夜，想哭的夜里，我一人饱受焦虑之苦，偶然写起信来。这信我并没有计划好要拿给谁看，只是通过书写一点一滴地稀释了一个人难以承受的不安和寂寞。后来我开始在夜晚指定时间段内向生活之基本网站投稿，于是这信就成为了夜晚8点开始至清晨5点结束的栏目。在网络这种媒介中当中，可以24小时与对方沟通交流。现在这一瞬间，你一定在阅读我写的信，即使还没有得到你的回应，我可以这样宽慰自己。获取的很多评论成了我心灵的支柱，我希望自己能用心地回复这些评论。怀揣着这样的念头，我把原本只能在夜晚8点到清晨5点才能看到的文章整理成了一本书。书中收录了我写的信，还将通过大家的评论后有所感触写成的随笔收录进附加的小小感悟里。如果在难眠的夜晚，你会把这本书放于枕边，与我将是无比快乐的事情。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生活艰难，压力大，我们要怎样排解自己？工作难找，业绩少，我们要怎样提升自己？减肥困难，身体弱，我们要怎样保养自己呢？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写给想哭的你》。在这本书当中，围绕着当代成年人共有的话题，人生的奋斗与奋斗中的烦恼来展开，用温柔的文字带给都市当中拼搏的年轻人一个心灵的休息所。本期节目嘉宾赵海燕女士，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要好好珍视自己呢？写给想哭的你，欢迎收听。 写给想哭的你啊，特别特别让人感同身受的一个书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标题党，看到了写给想哭的你，一下就拿起这本书。没有想到啊，正是这样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这本书当中的文字每一个篇幅并不是很长， 对， 但是正是这样的小篇幅啊，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就是写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啊。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海燕，我知道啊，现代出版社历史很悠久，也有很多的引进的这个书的专业的人士啊，当时怎么挑了这样的一本小书带给中国读者呢？虽然它里面写了好多是日本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中国的读者也可以啊，通过日本的情况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相同的问题。 对，因为当时选这本书主要是有两点吧。第一点是本身松浦这个人，松浦弥太郎这个人，他的很多一些生活的理念是比较符合当下不仅是日本年轻人，中国年轻人也是比较适用的。比如说他主张一些，他是同时主张又要奋斗又要淡然的人，这个平衡比较难找啊。 就是一天奋斗一天淡然。 对 对, 对，一天上班一天在家。 对，还是一天上班一天不上班。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比较提倡说要回归自然的。它里面有一句话，当时我看的时候就直击我内心，就是说刚才片花当中你也讲到说，我们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珍视自己了呢？然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哎呀，这就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没错，今天早晨海燕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前面遇到了一个事故，我觉得海燕当时心里想，我是为什么早晨洗脸多洗了三秒呢？我要是把这三秒省下来，我是不是就能 是啊成功的避开事故。但是后来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拿着这本书，所以后来我翻着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换一个角度吧，幸好事故那个人不是我，然后也心怀感恩，然后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聊一聊写给想哭的你。 对对对， 在职场当中，海燕当然现在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也是大家对你的工作的一个认可。那其实在你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年轻人一样都有写想哭的这样的时刻。 对， 我有，你有吗？ 其实肯定是有的呀。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本书的日本版本的时候，其实书名我也是标题党哈，所以书名其实真的是很吸引我的。 日文版本的书名也是同样写给想哭的你。 对， 你先看到的日文版本。 对，我先看到的日本版本。然后因为日文版本的书名其实当时就非常吸引我，就吸引我翻下去。翻下去之后就发现它其实里面讲的内容都特别的实际，包括说我们可能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呀，或者说自尊和自强的问题呀。那当时作为一个，不仅是当时了，现在也作为一个职场当中奋斗的人，其实这本书带给我的心灵慰藉是很大的。因为谁没有过一边努力然后一边哭泣一边啃面包的时候呢？ 谁没有一边说，哎呀，这个人真讨厌，但是还是想一想我怎么能够跟这个人和谐共处。 对，因为职场是需要理性的。同时他里面也讲到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要心怀感恩，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自己，宠爱自己，只有自己才会宠爱自己，宠爱的最到位。 所以你瞬间就释然了，早上起来多洗三秒脸那不是什么要死的事儿。我们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个重点词，就是这本书是写给年轻人的。 写给年轻人的。 我们不是说啊，这本书中青年人或者说年岁大一点的人是不能看，而是确实啊，在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啊，面临了比中老年人更多的茫然、无助和无知。 对，因为我们毕竟还小，很多问题看不透，所以包括生活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特别想要奋斗出一个梦想来，那可能就驱使我们 一直在往前跑，反而就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纵然有很多迷思的时候吧，但是你可能确实，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更多的是往前冲。那很多时候其实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那我现在这样的迷思是怎么样才更好的得到一个解决。 但是像中老年的我啊，看来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啊，其实非常羡慕的正是你们能够不停地往前冲，能够有这样的啊机会，因为你们有体力，也有精力，也有时间，能够多走几条路，然后找一条自己最适合的路。而岁数大了啊，虽然可能 不大，年轻 而慢慢变得越来越老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方向，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选择其实是一种挺无奈的。其实还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每有选择的时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到底该选哪个，简直太痛苦了。而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已经基本定型的时候，又会羡慕啊，有选择的简直太幸福了。 其实松虎本人现在也慢慢步入了中年，他40多岁了已经。然后呢也已经从原先的职场当中退了出来，他自己开始创业。所以他当时也讲到说，其实走出这一步非常的关键，但是走出这一步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尤其是可能你年纪大了，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在原来的职场上有了一些成就，那这样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敢去迈出这一步，因为迈出新的一步就意味着你走出了你的舒适区，走出了你所有跟你一起协同前进的同伴。 我们刚才说到了海燕在最早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日文的原版。这本书呢就是因为你看过了日文原版以后呢，所以就决定引进了吗？还是说中间还有一些，有没有一些曲折的过程，有没有跟作者见面呀，有没有跟他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书啊，其实原文的版本和中文版啊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本书有没有相似的经历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 这本书倒其实没有，因为看到书名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然后翻看书里的内容，其实因为文字特别简单，然后也特别容易看进去。就像刚才片花里讲的，它其实是一本晚安书，写给每一个辗转反侧的人。那跟作者的交流呢，反而是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们在上个月8月份的上海书展给作者安排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书展内部，一场是在中书阁，然后是分别用两个主题。第一个在书展内部做的主题是人生是一场要遵守的约定，然后还有在中书阁做的活动是以就是珍视自己这个为主题。但是其实两场活动都有一个大的主题吧，就是要好好的关注自己，要好好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心。 在这样的两场活动当中啊，作者本人松浦弥太郎来到活动当中啊，你个人认为他的书更感动你呢，还是他的个人的经历更感动你？ 两个都有吧。他个人经历也非常的动人，因为他其实很小的时候15岁就有了一些很叛逆的想法吧，因为其实那个时期就大家也都知道会有很多种想法，所以他当时就辍学，然后自己在社会上打拼。然后当时我们在专访环节当中有一个媒体就问他，媒体朋友就问他说你后不后悔，他说我不能说不后悔，但是我也没法说我后悔。但是其实对他来讲，他自己说对他来讲，其实15岁辍学到一直到30岁这十几年的当中，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暗黑的时间。他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来弥补他没有学历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说啊，日本呢是一个社会秩序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强在哪儿呢？比如说你如果到了单位特别典型的按资排辈儿，那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呢，可能你的学历啊，你的一些经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15岁就辍学的少年啊，在他30岁之前这15年，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应该真的是过得很煎熬。 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听了海燕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再翻开这本书，就会发现啊，他写的这些文字非常的淡然，不像有15年暗黑经历的， 一点都不像有暗黑经历的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他当时也说，一定要想要告诫年轻人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随意辍学。 觉得虽然说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学历嘛只是一张纸，但是其实松浦说他本人到现在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士了，在日本，但是到现在他也觉得没有学历这件事情让自己非常耿耿于怀，就不见得是说学历本身，而是觉得他错过了一次机会，所以他也是觉得说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读书，然后好好珍惜这个上学的机会。 现在正好是开学季啊，我们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开学季的书籍，但那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和学习有关的，比如数学啊、化学、科学。那我想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写可以想哭的你》，就告诉大家，如果在这个开学季啊你有了一个新的不管高中也好还是大学也好，那么你好好珍惜你的学习的机会。如果在这个开学季呢你没有赶上开学，你走入社会，那么也要好好珍惜你向前迈出的每一步。 对，每一步都是勇气的凝聚啊。 所以刚才你说到了，在上个月你们跟松浦弥太郎跟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场活动，名字叫做人生是一场要遵守的约定。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已经不是三岁五岁的小朋友了，你已经进入到社会，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学府当中。你每走的一步你都要对你自己走的这一步负责。 对，你可能每天，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要面对很多选择，你一睁开眼，就像我今天可能洗脸决定洗脸洗多了三秒，然后就遭遇了车祸虽然不是我的车祸吧，所以其实每一步你选择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你今后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你可能今天只是一个细节细枝末微的东西，但是你到了可能几年之后就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所以我们当时在活动当中的时候，上海的人气也非常火爆，然后也带给松浦很大的鼓舞吧，然后他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细节。他说往往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可能更加很庞大，我们没有办法对它做出很大的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片一片的选择和约定，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约定，你和你身边人的约定，你只要遵守了每一个约定，最后这个人生就会比较完满。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现代出版社文艺部的副主编赵海燕，和大家来分享新书写给想哭的你。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好好要珍视自己呢？这样的一个问题。 长，怎么不长？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生活艰难，压力大，我们要怎样排解自己？工作难找，业绩少，我们要怎样提升自己？减肥困难，身体弱，我们要怎样保养自己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写给想哭的你》。在这本书当中，围绕着当代成年人共有的话题，人生的奋斗与奋斗中的烦恼来展开，用温柔的文字带给都市当中拼搏的年轻人一个心灵的休息所。本期节目嘉宾赵海燕女士，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要好好珍视自己呢？写给想哭的你，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书名字叫做写给想哭的你。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出版方啊，来自现代出版社文艺社的编辑部副主编赵海燕。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海燕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呢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是励志书，但是不是鸡汤书。 对，是励志但不是鸡汤。 也特别写到了啊，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些经历。我们特别说到了看这本书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轻松，然后会觉得特别的淡然，特别的释然， 很轻。 但是作者的经历其实在日本那样的社会啊并不轻松。 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轻松。因为刚才上一节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作者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退学了，辍学，然后自己在社会上打拼。那这15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暗黑的时期，而直到30岁的时候说其实他是，我来先给大家讲一下他的正式身份吧。松浦弥太郎呢是现任的日本的生活之基本网站的主理人，他开了一个创业的创业作家，然后同时也是一个随笔作家。之前呢在古书店做了一个创办人，然后创办了新的古书店叫 Cover Books。 然后他是在2006年到2015年在日本的一个很老牌的生活杂志叫生活手贴当总编辑。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就离开了这个生活手贴，自己创办了一个公司，然后投身于饮食行业，就是关于营养啊这方面。所以其实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然后刚才讲到说他没有学历的那几年刚好是他最沉闷的时候，然后后来到06年的时候突然间就临危受命吧，然后接管这样一个老牌的生活杂志。他说当时他自己也是比较不知所措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一天编辑都没有做过的人，但是呢是上一任生活手贴的总编辑直接点名说你来接我的班。 哎，有一个问题啊，海燕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刚才说到了15岁就辍学的松浦弥太郎，那么他担任的是一家编辑啊，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那他之后有没有在他后面15岁之后又把自己的学历呢做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弥补呢？ 并没有。但是他他本人呢非常的好学，他自己读了很多的书。但是像可能日本跟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一样，因为他并没有去补足这个学历，他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辍学的状态。所以他也比较觉得这个是一件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件心事吧。 所以呢在日本啊，它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 对， 在那么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啊， 看重学历的地方， 对，他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大家现在能够知道他是一个有多么高的天赋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人了吧，我觉得通过他的经历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的感受。 对，因为他书里面也写到说，因为辍学这件事情等到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说当时他不应该这样就是离开学院、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拼命的去学习去补足说我错过的那些知识，但是呢学历这件事情就真的没有办法，每当有人问到他说啊那个松浦先生是哪里毕业的，他就会默默的深受一击，就说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在这本书我写给想哭的你当中其实也有了一点点的答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每日的生活、工作、人生都是一种学习。回首来时路，人能随心所欲的时候甚少，或许甚至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随心所欲而为的。为了能够练习如何接纳种种不如意，并能积极地应对，于是我们拥有了生活、工作和人生。学习之前，莫忘感谢。时光流逝，当转身回顾时，终将明白，这一切果真都是一种学习。奇妙的是，此时会有感激之情涌上心头。这样的两段小文字、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这本书《写给想哭的你》当中那个叫做小小感悟的内容。 小小感悟、 其实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觉得它的正文部分虽然并不是很长，当然了，小小感悟也更不是很长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三两行字啊，能够直击人心。 嗯，因为其实正文的部分是他在日常当中呢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小小感悟呢就汇集了他所有的那些感悟，然后他真的是把每一次遇到的事情都认真的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凝练成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吧。 所以大家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学习啊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我真是啊觉得他确实是挺能够适应工作的，因为刚才说到了他担任这个生活手帖的编辑的包括总编辑的时间是从2006年到2015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对，将近十年的时间，因为当时他遇到的一些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他每个人都是有一些麻烦事儿的。他当时是因为生活手帖这个杂志呢其实是日本的特别老牌的一个杂志，是非常传统的然后针对主妇的杂志、所以他很多东西是你也知道我们其实越传统的东西它可能更多的是固有的一些文化。那其实松浦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人，所以他担任了接手生活手帖了之后就大刀阔斧的做了很多改版，然后他在书里面也提到说他改版的时候当时其实是受到了很多很大的压力的，因为你改就意味着要跟过去的一切所再见，就说明说他很多以前大家觉得是文化传承的东西他都要改掉了，那这样改到底是不是对的，所以他当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那但是到最后事实证明是对的，因为不管是杂志还是人总要与时俱进的，要做一些小小的改革呀，做一些小小的创新。 哎，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检验方法，如果是杂志改革，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读者，但是你也会失去一些旧的读者。 对对对， 但两相比较呢，是不是你之前的总数和你之后的总数对比之后有了更大的提高，那就说明你这个改革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了。 事实证明就是其实在那个杂志改革了之后其实吸入了很多新的读者，大批量的新的读者其实是成功的。 在八月份的时候啊，你们邀请松浦弥太郎做的活动当中啊，松浦弥太郎有没有谈到他的这些工作的经历呢？ 有的，但是其实我想更多的是想分享一个他关于人生的一个约定的故事。他当时想到说，因为在场的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然后就说这个 他讲到说人生是很多的约定，那这样的话你其实作为生活节奏很快的年轻人，他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约定到那么死，就是说比如说我跟自己约定说每日要吃三餐，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经常是一个不吃早餐的人，那怎么办？然后松浦在现场当中也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约定的故事，就是说在他跟他夫人其实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觉得感情有点淡然了，就觉得两口子好像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这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征兆呢？然后之后呢，他就反思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每天七点一定要跟夫人吃饭，因为他工作非常繁忙，自己也创业了，所以有很多的应酬，但是他决定说每天七点一定要坐在饭桌上，哪怕吃完再出去谈事情。 他这个约定坚持了多长时间？ 十几二十年了 啊， 坚持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哪怕他再忙，然后基本上也能保证说每天七点能按时的坐在桌子前，然后跟夫人共进晚餐。 哎呀，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本书的作者松浦弥太郎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从影视剧当中啊，或者从小说当中看到的日本人有很多是虚构的成分，但大多数的日本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按部就班的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上完大学有一个适合他的职业 对对对， 然后呢每天呢从早晨朝九晚五，而且日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啊，男人不能够一下了班就回家，因为别人会认为你一下了班就回家是很无能的， 对， 要在外面呢和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工作的这个伙伴也好啊，还是说你事业的一些搭档，或者说一些你的这种 伙伴 要去喝酒， 对， 所以经常回来的时候的这个，我说的是啊，在职场当中回来的时候，这个男人回来的时候已经九十点钟，甚至是深夜了。 对， 所以说他七点钟能够准时坐在餐桌和老婆一起吃个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日本人， 特别另类的一个日本的人。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坚持下来啊，一方面他要自己把他的工作安排妥当，我必须要错过这个时间段。另外一个是一个情况，他也要顶住很多别人的这种非议。 对，他当时就是说，其实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过程里，其实很多人是非议过他的，但这些非议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消失了。因为一开始别人非议你就是因为他不理解你，但是他一旦知道了说你的准则就是每天七点钟要坐在家里之后，大家就慢慢接受这种行为，那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个人的标签。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生活艰难，压力大，我们要怎样排解自己？工作难找，业绩少，我们要怎样提升自己？减肥困难，身体弱，我们要怎样保养自己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写给想哭的你》。在这本书当中，围绕着当代成年人共有的话题，人生的奋斗与奋斗中的烦恼来展开，用温柔的文字带给都市当中拼搏的年轻人一个心灵的休息所。本期节目嘉宾赵海燕女士，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要好好珍视自己呢？写给想哭的你，欢迎收听。 写给想哭的你啊，很多人打开这本书以后都会爱不释手，都会一气读完，因为书并不是很厚啊，而每一个小点呢都会让大家有很多感同身受的感受。说到节目，说到这本书的内容啊，打开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不像我们平常的说第一章是什么什么标题，第二章什么什么标题，它而是简单的分成两部分，一和二，然后底下就是小标题了。所以说我现在没看出来这一和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有些分到一有些分到二。 这个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很多思考吧。其实简单来讲是这样的，一的部分更多的是侧重于你奋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二的部分呢更多的是你生活部分，或者是说你内心的很多问题，就是分成一的部分呢是工作的，二的部分是淡然的。就像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他是一个特别矛盾又平衡的人，所以我们这么来划分。 哎，那这样的一个划分和这本书原版的日文版的划分是一致的吗？ 是一样的。 哦，那当时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划分以后，其实我特别想问一句啊，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这本书和日文版本的改动并不是很大啊，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内容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和日本的这个环境有点不太匹配的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它其实并没有讲到说很具体的很具象的很多东西，它更多的是在奋斗路上说我这个事业展不开，或者是说人际关系当中我感受到一些压抑，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那我是要离开还是继续奋斗。所以其实很多他写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比较共通的，不管是日本也好，中国也好，甚至全世界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哎，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给我感受非常深的啊是这样的一章，名字叫做交换。我们不说交换这一章的前面的正文部分了，还是小小感悟。哎呀，这些小小感悟真的是啊让我看完这三两行以后就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的啊审视一下自己。那么在小小感悟当中，第一条是说的这样的一段话：金钱先生和时间先生是我们宝贵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两个朋友，只要活着就希望能和他们搞好关系，那就是金钱先生和时间先生。怎样做才能让他们喜欢上自己呢？真心实意的想一想吧。第二个内容，时间先生是比金钱先生更为重要的朋友，朋友是无法相互比较的，不过比金钱先生更重要的朋友是时间先生，因为金钱可以存储，而时间是不能存储的。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注意不要让时间先生讨厌自己，留意一些能令时间先生产生好感的时间使用方法吧。第三段的内容是这样的，对每个人来说，时间先生都是重要的朋友，我们不仅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同样的也要珍惜别人的时间。为了避免不小心剥夺别人的时间，我们需要遵守不让别人等待，不打扰别人这两点法则。这是小小感悟当中的第三小段啊，朋友的朋友也需要珍惜。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就在这儿不用更多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正是这样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内容让大家学习了很多，尤其是让年轻朋友学习了很多。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松浦弥太郎嘛就比较偏向说比较形而上的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文艺范儿的人，那可能大家觉得他应该不太食人间烟火吧，但反而在这本书上他写到了很多关于金钱和时间的东西。他甚至有一个小小感悟，就是说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吸金体质，因为毕竟你有了一定的金钱经济能力之后，你才能去追求更多的精神世界，所以这是他一贯主张的东西。 我们在刚才的这样的内容当中啊，大家能够体会到，他在 他在他的这本书当中谈到了钱，其实很多的鸡汤文当中都是不谈钱的， 对，谈钱伤感情嘛。但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其实钱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你有了物质啊，你才能够有更好的精神享受，但是绝对不是说物质是唯一的，物质只不过是你一个基础，能够让你有更好的精神享受的基础。 其实经济独立是一个基础，但是呢它里面也讲到了说经济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然后只有保持初心不变，你才能这条人生之路才会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就是你一定要时刻想到说我工作是什么，为了什么，我奋斗是为了什么，是实现心中的梦想，是实现我心中要追求的精神的这种世界。所以不要让工作去侵蚀你的身体，要时刻想着说工作和生活，或者是工内心外在和内心是要有一个平衡的。 没错，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刚刚走上社会，比如你会遇到像经济的问题，像压力的问题，像职场的问题，包括父母会跟你说说你看你都老大不小的了， 对， 你是不是找一伴儿了啊，你找完伴儿以后我们还得抱孙子抱外孙子外孙女呢。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困惑真的是非常多， 压力很大， 在他们选择多的同时，他们的这个压力也是更多更多的。我们当然并不是说啊，你看了这本书写给想哭的你，你就立刻知道啊、哦、我怎么做了，我就把这本书当尚方宝剑，我他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们只不过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当中找到一些感悟。 对，其实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一个拿起它的读者都能有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就像我看到这本书看完了之后，其实他并没有手把手的教你说这个问题要怎么办那个问题要怎么办，反而是说他里面的话语或者是一些语句，就像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让自己去审视去思考去反思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没有跟大家说，其实小小感悟当中还有一段叫做慢慢体会。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就教了大家你要正确的去看待你自己，还要看待这个社会。那看待你自己呢，包括你要看待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看待你自己周围的朋友，你要看待这个社会呢，要去全面的认识，像价值观，这里面就包括你怎么去认识钱，怎么去认识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困惑的很多的方面，在这本书当中都做了一个细致的小讲解。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方方面面他都讲到了，包括说你自己的内心遇到的一些成长与自尊的问题，还有跟家人的问题，甚至是跟伴侣的问题，还有在职场上遇到的很多上司的压力啊，或者说自己拼搏的压力，他其实讲得非常的透彻。 这样的一本小书哈、啊，小书可以当做你 轻薄的小书 职场的攻略，也可以当做你对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对感情是非常认真的，但是认真也是有方法的，你对待感情的一些方法的指南。 怎么去认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赵海燕，现在是你要说出今天节目的结束语的时间。 要来播硬广吗？我今天带来的这本小书，写给想哭的你，希望它这本书呢，能让大家起码今天读到之后能远离今日份的烦恼。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要好好的去珍视自己了呢？因为工作太忙碌也是有的，生活的压力大也是有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们能不忘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奋斗的路上能有一个小小的休息所。 你这不算硬广，接下来硬广来了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写给想哭的你。其实近期呢，现代出版社呢出版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不叫励志书的励志书，分别谈了你怎么去应对啊，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大家觉得比较难以克服的问题，也说到了作为女性如何。还有其他一些书，比如说女性朋友在职场当中如何去应对，当然还有当你疲惫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满血复活。 对， 我们会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啊，陆续呢请赵海燕继续走进直播机房，跟大家 我会陆续为大家带来我很私心的一些书 就是她很喜欢的一些书带给大家， 怎么去经营人生啊，怎么去做成长啊，欢迎大家收听。 海燕特别有可能你们领导也听这期节目啊，就是说呢